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主真实会，全教二圣无分呐。 而在无量无边的法门中，如果选中了念佛法门，即是主真实会啊。 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门，怎么那么巧你就碰上了？华严经说，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唯有真实的智慧才选择这个法门。我们今天也选这个法门，认真修学，我们不会输给他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三个条件，即是信、愿、行。 而文殊普贤法身大士往生也是这三个条件。 我们往生的因与法身大士等觉菩萨相同，因平等，果就平等，生到西方享受的果报也相同。 因为四土三辈的果报都是相同的呀。 而其他的法门就不一样了，两个人同参禅，彼此修行不同，果报也不同。只有净土法门，因同果亦同。 所以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一句佛号上，就是住真实慧。我们与十方世界等觉菩萨无二无别呀。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佛法教学的内容是教我们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会以真实之力。 佛开示我们， 希望我们转凡成圣。 世间所有一切的利益都是假的， 若是说世间有利可图，乃是迷惑颠倒啊。 三界之内无利益可言，三界之外才有。 但是有的圆满，有的不圆满。 生到西方世界，受用利益与诸佛相同。48愿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生到西方，我们与阿弥陀佛身体相貌完全相同，正报相同，医报也相同。 这种说法许多人不相信。要知道佛绝无妄语，金刚经说， 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 佛绝不会骗我们。华严会上诸菩萨的果位不平等， 智慧德用不平等， 西方世界的凡圣都平等。世尊49年讲经，最契机的就是本经。华严只度41位法身大士， 而全教二圣无分呢。 古德说， 此经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一律平等得度。而其他法门对众生并非是平等得度啊。 我们业障深重，生到西方，文殊普贤与我们平起平坐， 与一切如来也是平起平坐， 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观音世智是古佛再来，现在是以等觉菩萨的身份示现，我们与他们是同学，这样还会退转吗？净宗之妙在于 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正佛法。 无论从事何种行业，事物繁简，男女老少都可修持，极为方便。 而修行的方法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思考的都可以同时念佛， 需要思考的就把佛号放下，等事情做完了，立刻把一句佛号提起来。 一切时一切处都无妨碍，同时自己修行还可以影响旁人。 例如手里拿着念珠念佛， 别人看见了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金刚种子就种上了。 而社会上念佛的人多，以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可以避免许多灾难的。佛的法运有12000年， 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 今年是1992年， 也是佛历的3018年， 正是末法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将来佛法灭尽的时候，这一部经再多留世间100年，届时众生有极重的业障，遇到了这部经都能得度。 所以这一个法门是此界他方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啊。 今年年初在新加坡讲经，李牧原居士告诉我说， 新加坡有一位老太太半年前听到了这个法门，念了半年欲知实质，坐着往生了。 这是最近的事，往生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问题在你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心想去。 若是对这个世界还样样舍不得，就没有希望了。 念佛求生西方乃是自己一生当中唯一优先的大事，世间法夹杂不得， 出世法也不能夹杂， 就是一句佛号连观想都不要。须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只要走得洒脱就行了。 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得一心，其他的都是轮回生死业呀。 世间法照常做，样样不妨碍，不要挂在心上，要念念挂着阿弥陀佛。宋朝的黄达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二概要，石门开启玄义。 一，教起因缘。 下面谈到本经的概要。华念老完全是依照清凉大师华严疏钞的石门开启玄义为根据。 第一条，教起因缘。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又为什么会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他的动机与目的何在呢？ 原因的确有好多，其最主要的是 以一大事因缘故。 世间的聪明人知道 世间很苦，生活不好过了， 古今中外都无例外， 但是没有办法改善。 第一等的聪明人对问题发现了， 却是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呀。 上面的一大事因缘之一字就是一心， 也就是一心不乱的一。 在所有的问题中，第一就是念头，妄想太多了。 那么要如何降伏呢？ 金刚经上长老须菩提问佛，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金刚经详解有几百家之多，如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金刚经就不契机了。如果用我们的办法，如果问 因云何住， 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再问 云何降伏其心， 一句阿弥陀佛也解决了。 而另外这个大事就是生死轮回的大事，比上面的一还要难呢。 佛家说 寿有五大类，苦、乐、忧、喜、舍。 世间的禅定所谓四禅八定，不是一心， 只是扶助妄念而已。 属于舍受，好像是定，其实不是，其得定是有时间性的。 飞想飞飞想天的寿命有八万大劫，其满了，其定就自然消失了，妄念仍然起来，不算究竟。大圣经上说的是真实的定，楞严谓之性定，也就是 楞严大定。 世间人做不到，没有能力入这个境界， 所以佛才来到世间告诉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但是世间的人以为 这太容易了，我们不 相 信。 现在社会上的人 听骗不听劝， 说真的不相信，说假的反而有许多信徒， 而相信正法的人太少了，这实在是悲惨的现象啊。 这部经是佛49年教化众生的重心，十方世界罪业深重的众生，若是能信能行，十念即能往生， 这是对众生无比的利益与恩惠啊。 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说， 佛说这个法门主要的对象是专度凡夫坚为菩萨， 此法门无阶级无次第，小圣有四果四相，大圣有51个阶位。 而这个法门无阶位，一生到西方就就近成佛。 如果真的相信成功，不要经历三圣，三圣是修学的阶段， 也不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 真正功夫精诚得力，七天就能成功。净土圣贤录中，宋朝的盈科法师只念了3天3夜，真求真念，一心一意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对他说， 你的阳寿还有10年。 盈科法师说， 我的业障太重了，经不起诱惑，恐怕会堕落，10年的寿命我不要了。 佛说， 好，3天后来接你。 他就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但是没有人相信， 因为他是一位破戒比丘。 但是看他说话的态度，又不像是在骗人。到了第3天上早课的时候，他对大家说， 今天不要照往常的课诵，请大家改为念佛送送我。 这样念不到一支香，他说 西方三圣来了， 就往生了。盈科法师他相信因果报应，他是一位破戒比丘，心想 若是不往生，我一定会堕地狱的， 所以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黄念老根据古大德的叙说，将这部《无量寿经》归纳几个重点。第一是 称性即谈，如来正说， 这句话对本经来说正是恰如其分。华严、法华均是一圣圆教大法，称为 经中之王， 我国每个佛教宗派均尊之为根本，可显出其重要性。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说， 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随，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恒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 所以整个佛法的重心就是本经，华严法华也是从此经流露出来的， 一切诸佛也是由这部经而成佛的。 唐朝的时候，日本的一位大德道隐法师说， 五浊恶世造恶之时， 其难非一，特此一门至圆极顿，而且由其解义之解，则出世之正说偏在四经。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浊恶到了极点，心地污染比自然污染更为严重，真是可怕极了。 而在此浊恶之事能够遇到了这部经，那真叫做是如贫得宝啊。 有人常常在想， 现在专修净土，只供一尊阿弥陀佛，从前供的佛菩萨会不会怪我呢？ 这种念头已经把佛菩萨当作是凡夫，把他们看低了。 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 应知道供养不是请他们享受，供花供果就联想到因果。 供水是表示清净心，提醒我们清净平等。 供灯表示光明，我们心要正大光明。 而油灯则是表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供养是警惕自己，佛菩萨并不需要这些。佛菩萨在世间莫不是舍己为人，明白此意才是庄严自己。 如果认为佛菩萨贪图我们的供养，乃是大错特错呀。 经此反省就是觉悟，悟后起修，修正我们的行为、思想、过失、见解。一天修一项，三年就成为一位贤人了。 而真正的修善行，鬼神都敬畏。 无论修学什么法门，越简单越容易乃是最好的法门。华念老曾经说， 这个法门呐、就好像是全自动的傻瓜照相机一样，人人能照，而且不必对光圈，每张都能照得很好。 佛为救世而来，帮助一切众生快快成佛，用其他法门都能达到此目标。 但是时间长，所谓的夜长梦多，障碍难免呢。 前文有 解义之解，出世之正说 这一语，就好像学校里有主修科，有选修科，这是如来教化众生成佛的主修科。所有一切众生平等得度，就称作是正说。日本的道音法师他又说， 百万阿僧祇因缘，以起华严之典，以大士因缘，以成法华之教，亦为为此法之由序。 这几句话若非是真正的过来人是说不出来的。佛经分 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华严法华在一代实教中只是序分，本经才是正宗分。我年轻的时候，李老师苦口劝我学净土，我虽然不反对， 但是却不甘心不情愿呢。 从民国60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我在台北讲华严经17年，讲到一半起了一个疑问，想到华严会上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善财修什么法门呢？熟读华严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全是修净土， 而且41位法身大士也都是学这个法门。 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令人当生成就。若不是讲华严17年，我是不会相信的。看到道隐的话使我极为感动。 所以这个法门修很容易，相信则是太难了。 楞严经也是一部大经，玄奘大师在印度17年未曾见到过，印度人把此经当作国宝，不传给外国人， 而且不准流通出去。 智者大师讲《法华经》，体会到 法华三昧， 发明了天台家特有的止观， 也就是天台教观。 当时有一位印度的法师见到了智者的止观，他说 这个方法与楞严颇为相近。 智者听到之后，就在天台建筑了一个拜经台，向西方礼拜， 希望楞严经能传到中国来呀。 拜了18年，一直到他圆寂，这种精神真是了不起啊。唐朝印度的波拉密地法师好几次偷偷地带了楞严经到中国来， 但是都被印度的海关查到了。 最后一次，他把经文写成了小本，又把手背剖开放在里面，等疤痕长好之后才带到中国来。出家人到底跟世间人不同，波拉密地法师犯了国法，于是亲自又回到印度向当局自首，接受处分。当时翻译楞严经是在广州，润文是由房荣担任， 而房荣他是武则天的宰相，因为犯错被贬到边地广州，所以恰好有此机缘参加了译经的工作。 他的文字是一流的，一切经文字之美首推楞严。楞严经主要是讲 楞严大定， 不是普通定，而是如来果地上的大定， 又称为性定。 经中有25位菩萨修的都是楞严大定， 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 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法门，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忆是心里想，凡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结果感到六道轮回的果报。 若是把念头转过来，一天到晚想佛念佛，现前就能见佛。 古德说， 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一生见过3次西方极乐世界，其所见到的境界与经中所讲的完全相同，但是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才告诉他的众徒们。净念相继，自得心开。 净念相继是方法，要用清净心去念， 若是杂心乱心念佛就得不到效果了，所以必须要专心念， 更不能怀疑， 也不能夹杂， 夹杂心就不净了。许多同修不怀疑可以做到， 不夹杂则做不到。 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一切放下，相上要， 性上不要， 事上要， 理上不要。 世事本来无碍，心有牵挂则有妨碍了。相继是不断， 而自得心开即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 净宗的手段简单容易而且稳当，奇妙集结莫过于是。往生极乐的因是信愿行，文殊普贤与忤逆十恶所修的因是一样的， 也全都是信愿行啊。 如果你有神通，即能够知道忤逆十恶的人，他虽然是今生造恶， 但是他从前多生修了不思议的善行，不然不会到临终的时候遇到善之事啊。 末法时代众生的错误知见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有阴魔在干扰。 魔有四大类， 一五阴魔， 也就是色受想行识。 二烦恼魔， 就是天天在打妄想。 三死魔， 就是寿命中断了。 这三种是属于本身的。 四，天魔 是外面的境界诱惑我们，受其干扰，身心则不安稳。 那什么是正见呢？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乃是唯一的正见。若是懈怠或退转， 或是改学其他的法门， 这一生就没有出离三界的希望了。楞严经说，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修学稍有执着就错了，无论世法或佛法，通通不要执着。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假如有人说， 哪有一句佛号就能成就的，释迦佛讲此法门是善巧方便，不是真的。 说此语者可能是魔，你若是信心动摇，就被魔控制住了。今天我看到了一本杂志，说 《十往生经》《阿弥陀经》都是假的，伪造的，西方世界是太阳神。 造谣的人很多，使一部分人丧失了信心，实在是可怜可悯啊。 而谤法之罪非常的重，将来一定坠入地狱，永远没有超生的希望啊。 多年来往生的人，我们亲眼见的， 亲耳闻的， 有许多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质 不生病的， 这些人均可以证明。临看智居士写的 念佛感应见闻记， 其中有一半人我都认识。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那些人我都见过，一点都不假。 下面一段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前面所引《楞严经》说的，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是出自《楞严经》第九卷，有十段文都有这四句，其大意是讲五阴魔，色、受、想、行、识，各有十种，总共有五十种阴魔。修道人修到相当的程度，暂时得到了一种很好的境界，例如 身能出爱，可以穿墙透壁，或是能看到自己身体内的五脏，或是于黑夜里看见远方的市井街巷，或是闻到空中说法的声音，或是看见了诸佛世界。 这全是在修定当中内心所发出的光辉，暂时显露出来的幻境，不是真正圣果的境界。这个时候一定要如如不动，不去理它，不要生欢喜心。如果是稍有共高自满的心，就会被魔所控制，可能把你搞得头昏脑胀，不知自己是老几。所以说， 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十往生经云， 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 这段经文内有一句话很要紧，也就是愿往生者， 这也是感应的关键。 行者一定要有这个意愿，则必定会感得佛前二十五位菩萨日夜保护。 所以信愿行中的愿是关键。